第24天，上网。王华，我买了一台新电脑。是台式的还是笔记本电脑？什么配置？是台式的，奔腾4芯片，40G 硬盘，512兆内存。真棒，售后服务怎么样？一年内保修，15天内包换。酷，可以上网吗？可以。你平常看哪些网页呀？雅虎和一些中文网站。有了网络真方便，我可以每天和我爸妈聊天。听说中国很少人用 ICQ 聊天，都是用 QQ 的，是不是？是呀，我现在用的就是 QQ。 你可以帮我安装一个 QQ 吗？这样的话我可以交更多的中国朋友。可以，我的个人主页别忘了看。没问题，我也正在建一个主页。上次我在一个 BBS 上留了言，还挺受欢迎。你的电脑屏保很漂亮，我挺喜欢的。我是在网上下载的，我下载了很多电影和音乐，没有下载屏保。那下次发几首中文歌曲给我听一下。我的邮箱地址是1万@hotmail.com。 好的，最近我的邮箱里有很多垃圾邮件，小心有病毒。电脑也经常死机，可能需要升级吧。我这里有一个 Windows XP， 是正版的，拿去用吧。谢谢，伊万。我的电脑染上病毒了，文件有没有备份？没有，恐怕所有的资料都丢了。别急，我们先去买一个杀毒软件，然后再看。短语和词组。电脑，电子计算机，台式电脑，手提电脑，笔记本电脑，掌上电脑，打印机，扫描仪，鼠标，网络，因特网，网吧，上网，硬件，软件，操作系统，病毒，磁盘，拷贝，备份，压缩，解压，打印，单击，双击，下载，升级，排版，剪切，粘贴，复制，保存，存盘，删除，搜索，网页，主页，网站，网址，邮件地址，邮箱，公告板，聊天室，网络游戏，桌面，屏保，屏幕保护，开机，关机，重新启动，死机，雅虎，百